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58集，白人老头沉默片刻，再说话时并没有被人揭穿的慌张。 我没想到你竟然准备了这么多。不错，我昨天晚上出门了，但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做。我之前之所以否认，是因为不想惹祸上身，让你们怀疑我。而且你们也听到了，他刚才也承认了，是他杀死了阿卜杜拉，和我没关系。你们很清楚，其实我也一直知道，论战斗能力，我是这17个玩家里最弱的。所以昨天晚上我在城堡里搜寻了一圈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我害怕被他杀害。老头指着唐默，幸好我回来了，否则我一定和阿卜杜拉一样，成为一具尸体。唐默说，你是不承认你搬走了白若瑶的尸体，并且故意留下血迹。白人老头反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你们就算全死了，我也不能通关。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原因你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白人老头扭头看向傅文铎，傅文铎嘴角微翘，因为你弱。唐默说，山本孝夫先生，现在可以请你告诉我们，昨天白天当木回雪询问大家有没有想到通关方法时，你说的那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山本孝夫沉默了，他看了唐默一眼，最终还是决定开口说，当诺亚来的那一天，其实并不需要真的找到怪物并烧烤了送给诺亚，我们只需要活得比其他玩家久就可以了。黑塔说，诺亚如果吃不到烧烤怪物，他就会吃了所有玩家。那么如果那一天在诺亚吃人的时候，我们把那个人点火烧了，总有一个他会吃到真正的怪物。他总结道，所以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活下去，活得越久越好。不过这样就只能说是活命通关游戏，我们谁也没找到怪物，没有办法在红票上写下名字，也没有办法完成抢六模式，获得第七层的线索。但是比起线索，他更想活下去。最后一句话，山本孝夫闭上了嘴，没有说出口。安德烈看着白人老头， 这个方法我们所有人其实都知道，所以你一定是第一个被诺亚吃的人类。 白人老头脸色黑了黑，他很快恢复镇定，他冷笑道， 哼，或许你们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我实力最弱，我杀不了人。昨天晚上我并没有参与你们的战斗，那也是我第一次获得出门机会，已经死去的五个玩家没有一个是我杀的。 约翰思考道，他说的没错，不要说第二天被他杀死的大卫和阿纳托利，就连第一天死的丽娜乔科鲁，他应该也杀不掉。穆回雪忽然笑了， 确实不是他杀的。 约翰转头看他，穆回雪双手环胸，似是无奈地低笑了一声，轻轻地说道， 变态的脑回路有时候很不一样，这是我死去的那位同伴说过的话。他虽然是个很神经病的人，但是他其实算不上变态，所以他猜到了一些事，却猜得还不够。比如说在这个城堡里有几个人从一开始就想到了一个真正通关抢六模式的方法。 李夏惊讶地说， 什么方法？无法在红票上写名字，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谁是怪物，哪怕最后让黑塔吃到怪物，但为时已晚。所以 假若杀了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呢？怪物隐藏得再好，再会伪装，始终和人类是不同的。亲手杀死他的那一刻，你就会明白他到底是人类还是怪物。 顿了顿，穆回雪声音平静， 这就是变态通关这个游戏的真正方法。 穆回雪话音落下，李夏几人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山本孝夫也皱起眉毛。他思索了一番这种方法的可行性，最后叹气道： 唉，原来还可以这样。 白若瑶死去的那个白天，唐默五人聚集在一起，到那时他们才明白那个娃娃脸青年最后说的那番话的意思。变态的脑回路有时候真的很不一样。白若瑶隐约猜到了这种方法，可他终究不是那么变态的人，不至于杀掉同游戏的所有玩家获取自己的胜利，所以他的结局是死在真正的变态手中，没能回到房间。约翰说， 你刚才说有几个人早就猜到了这种方法，所以他们杀死了其他玩家，是谁？ 乔治·安索尼冷漠地站在一旁没有吭声。唐默看了他一眼，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看上去最弱的白人老头其实也是杀人派的玩家，但是除了他之外呢？ 唐默从鼻子里发出一道笑声， 哼，能够找到方法把尸体偷走不被我们发现，这种神奇的方法能有人想到就很难得，不可能有两伙人一起想到，只能是同一伙人。偷走丽娜尸体的人和偷走大卫·阿纳托利的人肯定不是他。 唐默指着白人老头，如果他想到了那个方法，他就不会留下白若瑶的尸体。李夏握紧自己的匕首， 是谁？ 唐默说， 是。 下一刻一道银光闪过，傅文铎手腕一抬，一只小巧的飞镖从他手中射出，直直射向丽娜·乔克鲁。这位强大的欧洲女玩家侧过头，伸出双指，竟用手指牢牢夹住了这只飞镖。唐德·塞维克笑道， 哼，什么意思，傅文铎？ 傅文铎说， 他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白若瑶的实力，那个人非常强大，在限制所有人异能的情况下，他尤为可怕。如果仅仅是我出手，不留情面的杀他，他死亡的可能性也只有三成，穆回雪出手可能性也不到三成。这个城堡里无论是谁，只要和他单打独斗，想要杀了他概率都只有一半不到，但他死了，所以那天晚上除了他以外，是另外两个玩家联手杀了他。 唐德无奈地辩解道， 我的朋友，这座城堡里可不只有我和丽娜是队友，你的那两个朋友也是哦，再说还有这两个美国佬呢。 约翰愤怒地说， 该死的家伙，你别想胡说。 约翰和贝尔不悦地出声反驳， 你以为我昨天为什么突然对他们出手？ 唐德双目一缩，脸上笑容消失， 因为我要验证他们到底有没有那个实力杀了 Fox。 话音落下，穆回雪骤然暴起，红色鞭子刺破空气，如同一只凶猛的猎豹扑向丽娜·乔克鲁。另一边，唐默几人也攻向唐德·塞维克。李夏、山本孝夫和两个美国玩家犹豫了片刻，没有动手。一时间，穆回雪和安德烈对上了丽娜，唐默、傅文铎和炼鱼铮对上了唐德。七人在城堡的一层缠斗不已，将桌椅瓷砖全部劈碎。真正动手时，唐默才明白为什么白若瑶会死在这两个人手里，这两个人又为什么会成为全球第一个通关黑塔五层的玩家。他们的近身格斗能力强极了，不比傅文铎弱，这两人的配合也十分默契，哪怕唐默几人故意将两人分开想逐个击破，两人也总是能联起手互相帮助，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然而他们终究只有两人，很快落入下风。这时丽娜回过头对其他玩家怒吼道， 该死的，你们还不快上来帮忙，乔治你个老家伙，你不想赢吗？一共有三个名额， 我和唐德只占一个，现在我们手上有三具尸体，如果怪物在这三个人中，我们俩死了，你们找得到尸体还能通关吗？ 李夏四人听了这话，脸上表情闪烁，最终并未出手。白人老头权衡再三，忽然心一狠，不这样他根本不可能获得抢六模式的奖励。只见白人老头怒喝一声，忽然双掌拍地，一阵奇异的波动透过空气传向周围，波及城堡里唐默等人的身体。 我的异能被黑塔限制了，只有三分钟。 在场的所有玩家都不知道这老头的异能是什么，能让他顺利通关到黑塔六层。但随即唐默举起小阳伞，想挡住唐德的突然进攻。他无法打开小阳伞使用，但这把伞毕竟是精良道具，做盾牌也很好用。但就在唐默抬起小阳伞的时候，他亲眼看着唐德的刀正好劈在小阳伞的伞柄上，可是他的肩膀却突然一痛。唐默顿觉不妙，一脚踹向唐德，自己连连后退。他摸了摸肩膀，鲜血染红手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穆回雪那边。穆回雪的鞭子明明准确地对着丽娜的胳膊缠上，但是一秒后他却眼睁睁看着丽娜没把她捆住。交手几回合后，傅文铎大声说， 他的异能是催眠你的视力，让你的视觉呈现发生延迟，延迟时间在 0.3 秒内。 众人脸色一沉，没错，这个老头的异能在此刻暴露无遗，对敌人进行视觉催眠。在唐默的眼中，他明明看到唐德的刀劈向他的胸口，可事实上他所看到的东西比真实发生的要晚上 0.3 秒。高手对战，毫厘之差，错之千里。老头本身没太大的战斗实力，他的异能却是比阮望舒的重力压制还要恐怖的辅助战斗异能。三分钟的时间看上去很短，却足以改变战局。第一分钟，唐德和丽娜抓住机会进行反扑，但是第二分钟，傅文铎第一个适应过来，他恐怖至极的作战经历令他迅速的催眠自己，将眼前发生的景象延推到 0.3 秒后，大致能跟上唐德的动作。不过多时，穆回雪、唐默几人也都适应了这个恐怖的异能，开始反攻。假若此时此刻他们对上的不是唐德和丽娜两个人，再多两个对手甚至一个，结局就大为不同。丽娜和唐德被压制得节节败退，白人老头的异能也快结束，他满头大汗，忽然觉得自己选错了队友，不该相信这两个该死的欧洲人。从头到尾，丽娜和唐德都没使用任何异能，或许他们的异能也和傅文铎一样，两天前在他们杀死白若瑶的时候使用过一次，现在进入了冷却时间。终于，白人老头神色苍白地收起按在地上的双手，整个人虚脱地倒在地上，异能忽然终止。傅文铎抓住一个机会，右手一翻，漆黑的三棱形利器直直刺向唐德的心口。另一边，安德烈双拳如虎，猛烈地堵住丽娜的去路。穆回雪一鞭子捆住他的脖子，将他拽到身前。唐德为避让傅文铎的黑色利器，将心口暴露给了唐默。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